约伯传第27章。约伯继续他的言论说，我指着那剥夺我权力的天主起誓，指着使我心灵苦痛的全能者起誓。几时我还有气息，我鼻中尚有天主赋予的生气，我的口唇绝不说谎言，我的舌头绝不讲虚话。若叫我说你们有理，那绝办不到；但我断气，我绝不放弃我的纯正，我坚持我的正义，绝不罢休。对于以往的生活，我问心无愧。唯愿恨我的人遭恶人的命运，起来攻击我的人遭罪犯的处分。恶人呼吁时有何期待？当他向天主举起灵魂时有何希望？灾难临到他身上时，天主岂能听他的呼求？他岂是以全能者为喜乐，时时祈求天主？我要将天主的作为教导你们，对全能者的意志我绝不隐瞒。其实这一切你们都熟悉，但为何还这样空谈？那阿玛人左法尔就说，这是天主给恶人定的命运，是强暴者由全能者所承受的产业。他们轻如水瓶，随波逐流，地上的家业已被诅咒，榨酒者不再走入他们的葡萄园。抗旱酷暑怎样融进雪水，阴符也怎样将罪犯吸去。怀孕他的要忘掉他，驱虫要俯视他，人不再纪念他，邪恶如树一般被人砍倒。他欺压了不生育的使女，没有善待寡妇。然而天主将以威力落获强者，他必兴起，使他们不能保存生命。虽暂时让他们平安休息，但他的眼正监视着他们的行径。他们居于高位，不久即不见了，他们必丧亡，有如闲草，必被剪去，犹如麦穗。他的子女虽众多，都必死于刀下，他的后代子孙不得饱食，剩余的人为瘟疫所葬送。他们的遗孀不沮丧哀掉，他们虽积蓄银子多如尘沙，备置衣服多如土堆。他们固然预备，但一人来穿，无辜者要分取他们的金银。他们建造的房屋有如蛛网，有如守望者搭的茅舍。他们睡眠时虽称富足，但睁开眼时已一无所有。白天有恐怖侵袭， 夜间 有飓风将他们刮去，东风将他们吹去，把他们卷走，离其居地。他们成了众人毫不怜悯的箭靶，他们没法逃避恐吓的手，人人都对之鼓掌称庆，由各方向之嘲笑辱骂。